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接种新冠疫苗不能够代替流感疫苗。老人和孩子都是流感防控的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要在14天以上。如果近期接种过了新冠疫苗，那需要算好日期再去接种流感疫苗。接种之前也要把自己的情况向医生说清楚。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房租不能大涨，押金不能多收，北京将推出一大波租房的利好消息。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条例草案提出，北京市将建立统一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将合同备案与出租登记相衔接， 鼓励出租人、承租人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完成住房租赁合同在线签约，自动提交登记备案。通过平台完成在线签约的，平台将会签约信息同步向公安机关共享，出租人不需要另行办理出租登记，而承租人申领居住证、办理积分落户、子女入学、公积金提取等公共服务事项，需要提交住房租赁合同的，也可以提交住房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编号，替代纸质合同。 室内装修空气质量不达标第一次被列入了禁止出租之列。条例草案提出，住房租赁企业对租赁住房进行装修装饰的，应当遵守室内装修装饰相关规定和标准，保障租赁住房安全。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编制住房状况说明书，向意向承租人推荐房源时书面告知房屋的装修完成时间等情况。 住房租赁企业对于出租住房进行室内装修装饰，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室内空气质量不符合标准的，住房和城乡建设或者房屋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于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而逾期不改的，将会处以1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草案还提出，住房租金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北京市政府可以采取涨价申报、限定租金或者租金涨幅等价格干预措施，稳定租金水平。一旦采取价格干预措施，出租人应当执行，如果拒不执行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条例草案还提出，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收取的押金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租金，并且按规定通过第三方专用账户来托管，而单次收取租金的数额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租金，超过的超收的租金应当纳入到监管。住房租赁企业不得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或者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 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中介服务收取的佣金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租金，住房租赁合同期满，出租人和承租人续订或者重新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再次收取佣金。 另外呢，退押金也将会限期。条例草案提出，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的，除了抵扣租金、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之外，住房租赁企业应当自承租人返还住房之后3个工作日内，向承租人退还剩余的押金和租金。 今后互联网平台发布租房信息也有监管了。条例草案提出，互联网信息平台应当对发布者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合规的信息才能够发布。互联网信息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存在提供虚假材料、发布虚假信息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 对于2年之内因为违法发布房源信息，推荐房源受到3次以上行政处罚，或者在停业整顿期间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应当采取一定期限之内限制其信息发布等必要措施，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条例草案同时还提出，出租城镇地区住房且按日或者按小时收费的，应当符合北京市相关管理规范和本小区的管理规约，并与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如果没有管理规约或者管理规约无相关约定的，应当取得本栋楼内或者同一平房院落内的其他业主的一致同意，并与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 入住短租房之前，出租人应当面核对住宿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时通过规定的信息系统申报登记的信息。条例草案还规定，承租他人住房从事转租业务的，或者个人转租住房超过规定数量的，应当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住房租赁企业设立登记。 安全存隐患，人员繁杂，吵闹扰民的群租房将被明令禁止。针对群租房整治难题，条例草案提出，房屋要以原规划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打隔断，改变房屋内部结构，起居室不得单独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储藏室以及其他非居住用途的空间不得出租用于居住。条例草案要求禁止将违法建设和其他依法不得出租的房屋进行出租。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市新闻办召开。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愿景，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围绕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和战略科技力量等三大核心板块部署实施重大任务。市科委主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表示，本市将在前沿技术领域着力实现四个战先，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四个突破， 加强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发，量子信息在线、区块链在线、生物技术在线，包括基因测序、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等。四个突破即集成电路、产研一体突破、关键新材料突破、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以及产品的研发进程、通用型关键零部件突破。另外呢，北京啊还积极推动生物育种、空田科技创新，还有其他领域的布局。 海淀区副区长、中关村科学城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林建华介绍说，中关村科学城“十四五”主要目标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达11%以上。未来科学城将全力支撑北京2025年率先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丁明达介绍，怀柔国家实验室已挂牌，一期科研办公楼改造完成，科研人员入住，二期加快规划建设。怀柔科学城已经布局的29个科技设施平台中，9个土建完工，其中7个进入到科研状态。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场景和需求为拉动，释放红利。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事务中心、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到今年年底，北京将实现道路停车视频设备全覆盖，并在北京市范围内加快推广智慧停车服务。 北京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已经明确了以高位视频为主的技术路线。目前道路停车前端视频设备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9.4%，年底前实现全覆盖。今年以来，北京市交通委利用卫星定位、物联网、电子支付等先进技术，大力推广智慧停车。未来这套系统可以为停车人提供出行前停车场位置查询、停车场进场诱导、预定停车位、新能源车停车充电、离场自动支付等全流程智慧服务。北京市还将会上线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微信和支付宝官方小程序，方便司机查询和缴纳道路的停车费。 从11月初开始，天津陆海空天一体化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模式正式投入运行，主要通过尾气嗅探设备对进出港船舶使用燃油中的硫含量进行重点监测。天津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进出港船舶尾气监管全覆盖的城市。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的报道。 为了减少船舶尾气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2020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全球限流令生效，对进入中国管辖水域的国际船舶使用燃油质量提出明确要求。天津港每年进出港船舶7万多艘次，在所有商船中40%左右为国际船舶。为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天津海事局创新性构建了陆海空天一体化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模式。天津海事局卫管防污处处长朱国新说， 目前的天津港有5条主要的航道，我们在这5条航道的口门处呢，配置了8套的船舶嗅探系统，只要进出港的船舶都能够准确地检测出船舶尾气的硫含量，一旦发现船舶使用不合规燃油，我们的船舶尾气大数据平台会自动报警，我们第一时间开展跟踪执法。 陆海空天一体化监管模式还通过海事巡逻船搭载嗅探系统实施海域监控，以无人机搭载嗅探系统实施空域巡航，以船舶 AIS 定位信息实现天域跟踪，对天津港进出港船舶24小时监管100%覆盖。这一模式在过去6个月的试运行期间，共监测船舶尾气数据4万多次，查处4艘使用不合规燃油船舶，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处罚。 昨天，京津冀首趟直通芬兰中欧班列从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发出。这趟班列的开行，对于加强河北乃至京津冀地区与北欧各国之间经贸交往，助力河北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这趟专列满载100柜的光伏设备、医疗器材、机械部件、家具等电商货品，总货值3400多万元，行程9600公里，预计20天到达赫尔辛基。石家庄国际陆港国际班列事业部经理李江娜介绍，赫尔辛基线路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8条国际线路，也是继俄罗斯莫斯科、白俄罗斯明斯克、德国汉堡、波兰马拉舍维奇、法国巴黎之后新增的第6条欧洲线路。 赫尔辛基线路的开通标志着河北省和京津冀地区到欧洲的目的地站再次扩容，石家庄国际陆港不断织密中欧班列国际运输网络，全力推动构建石家庄北上欧洲、西至中亚、东连日韩、南接东盟的国际物流通道和全球陆海货运配送体系，正逐步形成通达全球陆海联动的国际化内陆枢纽。 借助中欧班列，石家庄国际陆港口岸经济枢纽经济也在快速成长，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增强。中吉振华陆港集装箱受理中心、阿里巴巴国际站跨境电商中心仓、京东云仓等一批项目在此落户，助推城市对外开放空间向纵深拓展，正成为京津冀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再来关注外贸行业，今年针对疫情以来外贸行业整体环境面临的冲击，天津市商务局多措并举破解外贸航运困境，天津的做法被纳入国家外贸外资协调机制专报，并向全国进行推广。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坐落在西青区的红莲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生产出口橡胶鞋类为主营业务，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今年国外市场逐步恢复，需求量反弹，但企业由于订不到集装箱货柜，造成产品严重积压。公司总经理高玉忠说， 将近2个月没有出货，150个货柜，我们临时租了很多仓库来放货，都是成本呢。工厂呢已经资金的周转很困难了。 受境外疫情因素影响，从去年4季度以来，美国、欧洲等地港口发生严重拥堵，空集装箱运回率降低，集装箱班轮航期大面积延误，准班轮由通常的70%以上降至20%左右。国内外贸企业普遍遇到一箱难求、一仓难求、海运费高涨等问题。对此，市商务局主动上门走访，收集企业具体的订仓航线需求，统一制定台账。市商务局贸发处科长薛晓波说， 精准的了解外贸企业的一些航运需求，按照它的这种运输方式呀、出运港口呀、货物量等等来进行这种专业的分类，采取这种精准滴灌的方式来个别的对接一些航运资源。 另外，针对部分货运代理企业存在垄断加价现象，市商务局联合行业协会发挥平台优势，寻求行业平衡点，针对中小企业出口货物运输的痛点难点， 天津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在市商务局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出口型生产企业的纾困政策，为天津地区的50多家直接客户解决了仓位难题。 外贸航运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今年以来，国际海运市场持续出现运力紧张，运价持续攀升，居高不下，仓位难求。那么海运价格为何会飙升？河北省外贸企业运出去卖出去到底遇到了哪些难题？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秦皇岛台记者郝倩倩的报道。 秦皇岛泰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我省重点防疫物资生产单位。2020年底开始，该公司生产的医疗器械、医用外科口罩、KN95 防护口罩等产品陆续出口美国、欧盟、阿曼等国家。今年以来，集装箱运价上涨是困扰该企业产品外销的最大难题。集装箱运价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仓位供不应求。我省很多外贸企业都面临相同的遭遇。受疫情影响，国外港口不能及时清关，集装箱积压也是推高海运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秦皇岛市商务局外贸处刘科长。 供给跟需求的事儿嘛，咱们中国这个集装箱往外出的很多，箱子回不来，受阻嘛。咱们国的箱子有货有出口没问题，到对方人家也不能空箱回来呀，然后就得从那边装货。对方疫情很严重，人员包括货物整个物流都受，所以说压箱都压到国外了，箱子回不来呀，你就整个这一个链条就断了。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门已经持续采取措施，推动港航企业和进出口企业加强合作，鼓励货主和船公司商签长期运输合同，这样一来，企业抵抗运价上涨的能力更强。另据了解，今年9月下旬，集装箱市场报价在经历近一年的持续上涨之后，价格出现季节性小幅回落。专家分析，目前国内仍有大量的积压订单，导致海运运力紧张的基本面目前尚未改变，预计紧张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记者昨天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三五时期，河北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成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任务，制造强省建设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为河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龚晓峰介绍，十三五时期，河北制造大省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占比保持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25.6万家，工业增加值11,545.9亿元，占 GDP 比重 31.9%，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4.2万亿元，位居全国第八，平均每天实现产值112亿元。 在全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我省已覆盖40个行业大类、184个行业中类，覆盖率分别达到97.6%和88.9%，构建了以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钢铁、石化、食品等8大产业为主导的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钢材、汽车轮毂、皮卡、乳制品、维生素 C 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同时，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取得明显成果，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年均增长 11.2%，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5年的 16% 提高至2020年的 19.4%。绿色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26.08%， 超过全国10个百分点。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十月份北京市共受理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事项16574件，已经办结16014件，规定期限内正在办理的有560件。 其中，噪声类投诉依旧居高不下，占总投诉量的 64.5%， 其中又以反映社会生活类的噪声投诉居多。此外，投诉还包括大气类、固废类、辐射以及其他污染类。生态环境诉求数量较多的区是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昌平区以及大兴区。 今天召开的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进行一审。这次立法是为了将自贸试验区改革举措固化为立法制度，探索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跨境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规则，针对市场准入、资金融通、土地资源配置、人才保障等重点问题，完善体制机制。 用好中央授权和突出北京特色是法规草案的两个特点，在体现北京特色方面，尤其突出了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条例草案规定，探索构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提供通信服务保障。 条例草案提出，自贸试验区探索创制数据确权、数据资产、数据服务等交易标准，以及数据交易流通的定价、结算、质量认证等服务体系，设立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立健全数字交易规则，规范交易行为。同时鼓励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围绕金融重点领域，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多方面作出规定。 此外，条例草案鼓励自贸试验区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提供生活工作等多方面的便利，鼓励与天津、河北开展跨区域产业合作、技术市场融通合作，便利人才跨区域流动，健全联合授信机制，推动实现政务服务标准互认、结果互认、跨区域通办，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等。 今天召开的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这是继2011年、2016年以后，北京市第3次修订安全生产条例。 草案对单位设置户外广告、匾牌、日式标识、歌舞厅、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众聚集场所应当遵守的安全管理规定，承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等情况下的安全管理规范等都有所涉及。如生产经营单位设置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并且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维护，确保安全以及牢固。 记者近日了解到，北京移动将为北京地区的主要冬奥场馆、媒体以及现场观众提供包括 4G、5G 网络、大数据安保以及媒体业务在内的多项服务举措。目前，网络建设和各项基础设施已经到位，随时准备投入使用。 据了解，北京移动为北京地区超过30个冬奥场馆，以及包括京张高铁、京礼高速、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在内的配套交通干线枢纽，规划建设了完善的 4-5G 网络，可以满足包括个人和移动物联网、超高清视频直播等业务的通信网络需求。 北京通州区人民政府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通州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自2021年12月1号起施行。通告规定，通州区除了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以外的行政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举办焰火表演或者燃放烟花爆竹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依法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取得焰火燃放许可证，并由符合行业标准规定条件的燃放作业单位进行燃放。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进行焰火表演或者烟花爆竹燃放活动。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通州区全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花呗今天发布了公告，显示为落实消费信贷相关的监管要求，更充分地保障消费者权益，花呗已经启动品牌隔离工作。接下来花呗将会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会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信用购类型的服务与花呗的免息期保持一致，并且仅可用于消费，不可以取现。 花呗公告同时发出反诈提醒，提醒用户谨防以信用购、花呗变更、花呗提额为名的各类诈骗行为。花呗方面表示，官方工作人员不会以品牌隔离工作或者信用购为由联系用户，更不会以任何形式要求用户转账、汇款等。如果接到了此类诈骗电话或消息，千万不能上当。 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经正式启动公园主题功能拓展专项行动，人民公园等第一批19座公园和上海大学等8所院校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从体育、文化、音乐、艺术、戏曲、红色资源等多元方向着手，开始特色化的公园加主题建设。 作为人口稠密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一直在努力破解生态空间缺乏的瓶颈，通过千园工程等举措为民造绿，打造老百姓喜爱的文化空间和休闲去处。 日前，麻花第一股桂花祥自曝家丑，称旗下全资子公司天津桂发祥物流出纳人员涉嫌挪用巨额资金，初步估算涉案金额达到了1000万元，可能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状况造成不利的影响。目前公司正在全力追缴。曾经的麻花第一股上市之后发展不尽人意，今天收盘报收9.95块。那么，我国有多少家麻花的相关企业呢？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的麻花相关企业是1.2万家，去年新增了1776家，同比减少了11.9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23号证实，美国将于下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恢复与阿富汗塔利班会谈，处理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阿富汗境内人道主义危机在内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韦斯特将率团与塔利班方面进行为期2周的会谈，双方将讨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按照普赖斯的说法，本次多哈会谈将会讨论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基地的反恐行动，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恢复阿富汗遭破坏的经济，确保美国公民及20年来为美方工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出阿富汗等议题。 再来关注疫情，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号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116例，首次超过了400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韩国国务总理金福谦同一天说，韩国疫情形势坏于预期，尤其是首都圈地区。 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首都圈地区用于收治重症患者的病床使用率目前已经达到 83.3%， 全国范围内这一数据为 69%。 为了缓解床位紧张，首尔市建议70岁及以上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的感染者，如果有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尽量居家治疗。 新西兰政府24号宣布，继续实施禁止大多数国际旅客入境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为期5个月，之后将向国际旅客重开国门。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 希普金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从明年的4月30号起，将允许已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入境新西兰，可能依据签证类型分阶段对国际旅客重开国门。 希普金斯说，届时国际旅客入境之后，无需在新西兰安排的设施隔离，但需出示出发之前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证明，并且在入境之后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希普金斯认为，欧洲等地新冠病例近来激增，重开边境需要非常谨慎，而分阶段重开国门最安全，能够确保疫情风险得到管控。 比利时南部瓦隆大区一名医生因涉嫌提供大约2000份新冠疫苗假接种证明接受调查，面临伪造文件、欺诈等罪名指控。如果罪名成立，这名医生或将被判入狱。瓦隆大区卫生官员莫雷亚赖23号告诉比利时 LN24 电视台，疫苗接种证明造假涉及了瓦隆大区整个地区，甚至可能蔓延到比利时其他地区。 关注巴西方面，据巴西门户网站 G1 统计报道，截至到23号，巴西已经至少有58座城市因为新冠疫情而取消了2022年狂欢节庆祝活动。报道说，除了担心狂欢节庆祝活动引起疫情反复之外，一些中小城市市政府还表示，当地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较大，政府没有多余的资金来筹办庆祝活动。 波兰边防部门23号表示，约百名难民22号夜间试图穿越边境进入波兰。欧盟边境难民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尚未结束。波兰边防部门发言人米哈尔斯卡对媒体说，当天夜间两批各约50名难民试图从不同地点越境，其中18人一度越过铁丝网。波兰安全部门发言人扎伦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直以来难民都未曾停止尝试越境。波兰方面估计，至少有10000名难民目前仍在白俄罗斯境内。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一个研究团队目前研制出了以水代替可燃性有机溶剂材料，用纳米级木系氧化物做负极的新型锂离子电池。这种电池呢，安全性较高，不用担心起火事故，而且还可以快速充电。手机和电动汽车等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使用可燃性的有机溶液，因此会有起火的危险。人们试图寻找一种更为安全的电解液材料。 由于这种电池没有着火风险，并且可以快速充电，即使重复充放电2000次，电池容量也只减少不到 30%， 因此有望用于储能电池或者短距离电动汽车等。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在3年后使用这种新型电池实用化。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佳士得拍卖行23号在法国巴黎拍出了一份包含已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内容的计算手稿，加上佣金等费用的总成交价高达 1338.3 万欧元。据佳士得拍卖行网站介绍，这份罕见的手稿共有54页，包含了相对论的准备工作，是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兼好友瑞士的工程师贝索1913年6月到1914年年初在瑞士苏黎世写成。佳士得方面目前没有透露买家的姓名。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首都体育馆将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经过多次测试活动，全流程全要素检验，目前已经具备了办赛条件。北京新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实地探访发现，作为2022年冬奥会改造场馆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首都体育馆将节俭办奥、绿色办奥的理念融入场馆的各项工作中，并在疫情防控方面充分体现了科技力量。请听报道。 这是一个智能的一个体温贴，通过这样一个胶片，那么把它呢， 在首都体育馆内的一侧整齐摆放着几套防控疫情的装备。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医疗防疫副主任赵成芳拿着一个创可贴和芯片介绍说，这个装置贴在工作人员腋下就能实时监测体温变化，而在旁边的一个手持设备则主要针对场馆环境进行气溶胶监测。 我们届时呢，将在首都体育馆安排10个点位来收 集公共区域的气溶胶，在这台机器上通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工作，就可以出具气溶胶检测的结果。 这些数据都将上传到智慧防控平台上，形成可视化的数据和路线图。赵成芳说， 通过平面和立体的空间，在赛时的时候呢，如果一旦要是有新冠疫情的阳性，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迅速的查找到我们每一个人行进的这样一个轨迹，以在这个空间内跟我们这个人曾经做过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员，通过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把我们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全部的在这个上面进行发现。 目前首都体育馆的各项防疫措施都在测试赛中得到了检验，实现了人员零感染、物品环境零阳性的目标。首都体育馆是冬奥会重要的改造场馆之一，内部建设一块多功能转换标准冰场，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比赛之间的冰面转换只需要2小时。除此之外，场馆内部还采用了最新的声光电技术，打造最美的冰。 继续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未来四天 ,2021-2022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将会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举行。这两天参加本次世界杯的19个国家的353名运动员、教练员和技术官员陆续报到。这标志着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张家口赛区首场国际测试赛开始了。 云顶滑雪公园承担了北京冬奥会大部分雪上技巧类项目，是张家口赛区唯一一个利用原有场地改造而成的竞赛场地。本次世界杯所用的赛道为云顶滑雪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该赛道于2019年完工，已经通过了国际雪联以及国际奥委会专家认证。这是云顶滑雪公园障碍追逐赛道举行的首次世界级赛事。 夜幕之下，群山环抱当中的张家口冬奥村温馨祥和。随着一声令下，昨天晚上冬奥村楼栋逐次点亮，披上了彩衣，而冬奥村已经做好准备，为赛时为运动员提供优质、高效、温馨和贴心的服务。 张家口冬奥村分为运行区、广场区和居住区三个功能区域，为了确保张家口冬奥村设施设备安全运行，保证赛事期间接待服务任务的圆满完成，11月23号到25号，张家口冬奥村进行了场馆能源设施负荷测试。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今天发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金银纪念币共2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一枚、银质纪念币一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这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冬残奥会的会徽，衬以长城、雪花等元素组合设计，并且刊国号、年号。 5克圆形金质纪念币面额80元，最大发行量5000枚。5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面额5元，最大发行量10000枚。这套金银纪念币分别由沈阳造币有限公司和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具体的销售渠道，听众朋友可以前往中国金币网了解详细情况。 再来关注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晚间，国际篮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2022年女篮世界杯资格赛的抽签仪式。中国女篮被抽入到 B 组，与非洲球队尼日利亚、马里以及欧洲球队法国来争夺出线的席位，这可谓是一支好签。 目前中国女篮的队员们正分散在各支球队中参加2021-2022赛季的 WCBA 联赛，联赛全部比赛将于明年的1月4号结束，此后国家队将重新集中备战这次比赛。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美国休斯敦打响。第一天的比赛当中，两队中美混双组合登场亮相，均一局未失闯过了首轮关，晋级32强。此前，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曾经表示，希望两队选手力争夺得冠军奖杯，为两国友谊以及体育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另一边，在今天中午结束的一场男单首轮角逐中，中国队下半区独苗周启豪前两局惊险逆转，以4-0战胜意大利老将斯托亚诺夫，有惊无险地闯过了首轮关。在此前的一场比赛中，中国名将王楚钦同样直落4局，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比利时选手兰比特，挺进次轮。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